bunch of theories catch fire. I can't find no silver lining. I don't mean to judge, but when you reach your speech is firing. Enough is enough. I'm covered in my ears like a kid.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在家打冷战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哎呦，我觉得整个直播间都在晃，刚才那一下。大家好， 因为叶鹏也拍了一下，你知道吗？ 让不让我说话？ 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 你谁？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 是 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当然还可以找到我们982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 鼓掌。 介绍今天到场的二位嘉宾，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先生，欢迎叶先生。 哎，好好好， 哎呀， 特别 青年相声演员王子先生，欢迎， 好，大家好， 你把人名字给没过去了， 没关系，我也不重要， 王子欣 啊，好，谢谢大家。 哎，你紧张什么？哎呦，我发现你的发际线蛮高， 打小都这样， 真不错。因为我最近老掉头发，我就老关注人家， 平衡了吧？ 掉头发好，老于， 为什么？ 你头发要真全都掉没了，好看。 为什么？ 你想想你长那么白， 多像个佛是吧？ 对，你像你长那么白是吧？ 哦，长得白了，头发掉光了就好看是吧？ 对， 他脑袋还大，我脑袋也不小， 那就甭说了。 我真的剃过秃头， 是吧？ 我们并不好奇， 我们也并不想看到， 特别面善， 可以想象， 别像唐僧。 哎呀，真的太抬高自己了。 行吧，今天邀请二位来，我们要围读电视剧《情满四合院》当中的一个桥段。背景介绍是这样的：许大马棒，许大马棒是 哪来这么一位？ 大马棒 跑偏了啊！ 许大茂家的一只鸡啊，被这个秦怀如家的三个孩子给偷吃了。许大茂发现鸡丢了之后，就和媳妇儿在院里找。许大茂跑到傻柱家里边，看到他们家的炉子上正炖着傻柱从厂里食堂偷偷带回来的半只鸡，就认定这鸡是傻柱偷的，为此召开了全院大会。这么一个事情，哎，老叶是住过四合院的是吧？ 那太住过了，子欣也住过吧？ 我现在也住过，我现在也在住。 对，他现在租的那个房子还在鼓楼的、 在鼓楼的一胡同里面， 对， 就也是建立一间房那种感觉，还是 大杂院，正经大杂院， 确实是， 就一间房吗？ 对，我租了一间，那个院也是一个杂院。 杂院大概有几间？ 大概是五六间的样子吧，没有这么大，但是也是那种感觉是对的， 哦、 也是胡同里边。 哦， 所以那种感觉也是很温馨、很好的那种。 这住 邻里之间那种感觉， 对，住四合院还是邻里之间的关系 特别好玩，其实 好玩。对， 想，这我很好奇。 那你真的是，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四合院，那还上小学，反正还住上住四合院，反正真的就是 自己家房吗？ 原来那房子那个四合院原来是我们家的。 我小时候住的也是住南城那白纸房那块。 对， 我那是我那是我们家的 那个 那边住的时候特别开心。 我们家那四合院是后来劈出一半。那会儿卖了一半、卖了一半之后等于有三 有地契是吧？ 对，等于剩三间房，那三间房等于都是我们家的，剩下人家就大杂院了嘛。大杂院之后原来中间是空场嘛，四合院，后来空场都盖起房了，就成了现在的大杂院。 空场中间再盖起来， 就是什么意思？你四合院不是应该中间是南屋、北屋、东屋、西屋，中间是空场， 这正常的是 对吧？ 那个房间的配置。 那么为了能住的人多，院里头就盖房了， 盖小房 之后，就等于那一个四合院成一个回字形的一个，大概那么一个意思了。 明白了。 所以住的人家就多了， 就一个口加一点儿。 差不多那个意思，差不多。 所以那会儿跟四合院里头都是街坊，那都多少年的老街坊了， 远亲不如近邻，真的是这句。 没有锁门的，真的没有锁门的。大门也不锁，街门没有锁，因为院里百分之百肯定时刻有人，你年轻人不在，也有老人。谁想在四合院里偷东西太难了，过去。因为你这前脚生人刚一进四合院，绝对有大爷大妈就问你找谁啊，百分之百有啊。 嗯， 他因为准认识这些人。 必然认识，你就这一个胡同里头，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你这一胡同里头，一号到十号那边，二号一号到九号那边，二号到八号，那绝对百分之百全是各院里的，绝对认识。 包括说这一片里调皮捣蛋的孩子都能认识。 对， 老串嘛。 对 对对， 那渴了就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随便进一院撅管子就喝。只有到，因为我住南城，我特别有印象，就是我父亲只要跟我说，只有到了牛街，别进人家院瞎喝水，因为人家是回族朋友。这个就没办法，对吧？但是你其他四合院，你绝对你随便进哪院，你就随便都认识，没有不认识的。所以四合院里头很少有听说真正跟现在的盗窃案什么的并不多。 回到这个本子上，他们丢只鸡就真的是挺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真的是。然后还有可乐的事儿，还有可乐的事儿。我们院有一老头，老大爷，他因为他是一个人嘛，他一个人之后等于就是孤老头子，我们叫。他呢虽然是孤老头，但是他挺挣钱的，其实钱没地儿，对，冬天钱没地儿藏。全给它卷成卷儿，藏蜂窝煤那个眼儿里头。 嚯、 哦！点是点不了，全藏那儿。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知道。然后后来我们 那就给你们好不好？ 对，然后 别藏了。 我们呢就很 他不知道，他们知道。 老头不知道、哎。我们很不幸的去拿， 真可怜。 然后拿完之后呢，我爸就老问我：“你怎么天天有好吃的？” 可说的。 后来我就说实话了，我说刘大爷那个蜂窝煤里的藏的全是100块钱。我爸当时有，我也看看呢。 这什么爹呀？这是 查他到底偷了多少？还得往里续点，没有。 不是，说明就是你就搁那儿的话，就像小孩调皮捣蛋，单说了， 对， 没有人拿，真没人拿。 哎，这那你为什么要租四合院？你都这么大， 也那是小时候是住着那个胡同里吧，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长大了离剧场近嘛。 啊，是、 主要是自己家那大四合院一个人住有点 空了。 哎，对，就把自己家那个弄出去，然后到别人家租个小的。哎、 家那个是 好，圆的非常好。 好嘞。 这是一个真正的有钱人。 你们开心就好，你们开心就好。 是啊， 这个月劳就 他们家那 屋。喂，那个 他那屋除了没有地方站，哪儿都挺好。 反正我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进不来屋。 对，这是100%的。 没有女朋友吧？ 嗨， 关你什么事？ 你想想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哦，这儿呢、 哦？有可能，有可能。 生活自理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是。 怎么的？现在人生活不能自理了是吗？ 因为我就很理解，我就。 那请问你是怎么找着媳妇儿的？ 时间碰长了还是有好处。 对。 当年的女性朋友们还是比较好骗的。 连蒙带骗嘛。 来吧，咱们来说第一部网剧哈，叫做《我的体育老师》啊。多平台的播放，那么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5194万，好嘛？这个剧讲述了一个90后嫁给了和80后离了婚的70后体育老师，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真不是容易，我都没读明白，就是以90后嫁给70后，实际上是啊，给00后和10后当妈的这么一个故事， 后妈。 大叔马克啊，面临中年危机，然后却并不能像一个中年男人那样呢，妥善的应对。比如说他话痨啊，经济虽然不至于捉襟见肘，但是因为不善理财，经济危机好像随时有可能发生一样。王小米呢，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能够被当作公主对待，以为嫁了和自己母亲一样大的大叔马克就能够实现被宠爱的梦想，但是他没想到享受了大叔的成熟和稳定，就要承受他性格当中已经既定无法和你磨合的那部分。除此之外，小后妈还要面临着大叔叛逆腹黑的15岁女儿玛丽，淘气的5岁儿子玛瑙，以及和自己奶奶年纪相仿的婆婆，以及那个想要和前夫重修旧好的前妻。小后妈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必须要逐个搞定这些七七八八的障碍啊，让这些二手亲人爱上自己，并且发自内心的再爱上他们。这部剧叫《我的体育老师》啊，各位， 还学了个。 都没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学了个新词儿，那就应该叫我的 二 手 亲 人。 对 啊。第二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剧啊，叫做《特化师》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589万。从小以女侠自居的陈真，个性率真，是个化妆品销售。在一场时尚秀上，她意外的令她遇到了特效化妆界的翘楚王毅，开启了她对于特效化妆职业的无限向往。发誓寻找到亲生母亲的王毅回国之后，无心经营家族生意，却被迫卷入和同父异母的弟弟王潇的情感和商业竞争当中。智仁帮助陈真在特效化妆行业不断成长，完成了一个个浪漫温馨的特化案例，两人也是渐生情愫。而暗恋陈真的宋前进、心系王毅的沈云、仰慕王潇的沙田等人，更是为两人设置了一道道难关。王毅终于找回母亲，在初恋女友秀明、特效造型师好友雷子凡和陈真的帮助之下，解决职场危机并获得成功。被嫉妒和仇恨冲昏头脑的王潇走投无路，王毅以宽厚之心原谅弟弟，完成救赎。一场温馨的婚礼在古朴的小教堂当中举行，属于两人的幸福终于降临。哪俩人儿？上面提到的两个主语是王潇和王毅啊，这要出事儿啊。 陈真 有语病吗？是不是 啥陈真， 反正幸福就得了吧。 对，所以 那都不重要。对， 为什么有主持人的存在，就是我们得替他们把最后一道关， 嗯 啊，得给他掰过来啊。 好， 来看第三部网剧，叫无法拥抱的你。 没让你抱我。嗨， 哎呦， 没有 抱呀，抱不住啊。一手都可抱不住啊。天， 亏了晚饭我没吃啊，难受劲儿。你看我们多辛苦。 这部剧什么乱七八糟？ 叫《无法拥抱的你》，在搜狐视频来播放，单日播放量512万。它讲述了神秘血统族群少女李诗雅与重度洁癖男这个江之浩的爱情故事。洁癖男，我说什么了？ 50块钱。 哎， 五十 没了。 几号吗？ 哎，50回来了。对， 你吗？ 别圆了，已经是越描越黑。 模特李诗雅拥有美丽的外表、魔鬼的身材，是神秘血统拥有者，只是有一次走维密的时候摔倒了。说的是谁？必须要依靠和人类的身体接触，吸收对方的体内的能量才能生活。 老于肯定想，我怎么没碰上这样的人呢？ 能减肥我是吧？所以呢，李诗雅很容易能够和男人有身体接触。一次偶然的机会，邂逅了一个比任何男人能量都新鲜的江志浩。李诗雅非常渴望江志浩的身体，但江志浩有严重的洁癖，反感李诗雅的靠近，故意保持距离。李诗雅决定帮江志浩医治这个洁癖，展开各式各样攻略的样子，既可爱又搞笑，想接近对方又刻意避开对方的暧昧过程，逐渐走进他的生活，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江志浩对李诗雅产生好感，最后两个人幸福走到一起。一个靠这个触摸才能活下去，一个对触摸无法忍受，这样的一对男女究竟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其实是这个剧的一个看点。 这不就千年老妖精的故事吗？专挑年轻男人吸阳气吗？是吧？ 挺像的。 我没理解错吧？ 好像他不会伤害对方。 人家老妖精的本意也不是要伤害对方， 不小心就伤害了。 对，就是吸完阳气之后， 我得为自己考虑嘛。 嗯，其实这故事还挺可怕的啊。 对，听着有点吓人。 行，好， 什么玩意儿？ 网剧介绍完了，为大家介绍一下网大。 你说 好，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部网络大电影叫做《禁足少女罗曼史》，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21万。该片讲述的是在男主角炎夏的世界里啊，只有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自己的亲弟弟炎东，另一个是自己唯一心动过的女人韦雪。然而炎夏对于弟弟的爱啊，却把弟弟给宠废了，而炎夏对于韦雪的爱也换来了彻底的背叛。几年之后，炎夏帮助自己的弟弟去追一个女孩，谁知道这女孩却正是失踪多年的韦雪。当年韦雪骗走炎夏所有的钱，害得炎夏差点自杀。炎夏害怕韦雪像当年伤害自己一样再来伤害自己的弟弟，便假意和韦雪重修旧好。殊不知一次更大的危机正在悄悄酝酿，一个如幽灵般诡异的身影时刻潜伏在炎夏身边，像是索命游魂，用一双眼睛死死盯着炎夏。炎夏在与韦雪的朝夕相处当中，看到了韦雪的善良，回想起当年自己和韦雪经历的甜蜜种种，炎夏心中对于韦雪的恨也一点点消失。谁知此时弟弟炎东却因为失去韦雪而精神崩溃，病情愈发严重。看着弟弟疯狂折磨自己，炎夏心如刀绞，刚刚和韦雪积累起来的感情也因此荡然无存。面对着积攒着数年的恨和不曾淡忘的爱，炎夏究竟该怎样和韦雪相处呢？炎夏当年被韦雪欺骗，其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呵， 读得好啊。 哎，掌声啊。 哎，真的，二位发现没有，你们老来节目，每周都得来个几次，所以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网剧的选题和想法构思有点偏向前一段时间的网大了。 对， 比如说其实有点像那个网大那些人就转行做网剧了， 可能是 他不是说思路变了，实际上那群人就是换了， 对对对，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啊，这个继续演绎的阵地了。行吧，咱们整点之后继续来聊网大推荐，咱们稍后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找你们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嗨，王哥你好。 对对对对对，那个好，这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游戏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继续说一部网大， 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二位嘉宾。嗯， 啊、 对， 这两位老 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叶鹏， 叶先生。 哎，还要欢迎青年相声演员子欣，欢迎子欣。 大家好， 好的。 老叶，这五楼归你管。来说第二部网大，叫《超级兵王之战狼归来》。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当然播放量83万。这个影片讲的是何勇是一个侦察连的退伍兵，讲义气，身手不凡，用复员费买了一辆二手中巴车，跑城乡线路，在运营当中女朋友遇到了流氓调戏敲诈，何勇被迫出手，吃亏的流氓深夜进村烧车报复，何勇带着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要复仇，却被阴毒狠辣的贩毒团伙头目刀鱼所制，何勇哥仨被从事正当生意的大老板天哥所救后，那么带着疯子与小新一起投奔天哥，做了其麾下豪情夜总会的总经理。这个夜总会生意很有起色，这个刀鱼团伙想借助夜总会贩毒，被何勇拒绝，刀鱼就设下圈套，利用美色赌局将小新拉下水。何勇在经历了兄弟背叛之后，又深陷俄罗斯这个贩毒团伙的阴谋当中，天哥助手肥江背叛天哥，设下圈套，遭遇了俄罗斯黑帮的追杀，身负重伤，被俄罗斯姑娘阿廖沙所救。哎呦天 哪，为什么这个他算了甭说了，他播放量为什么并不高呢？ 对，就不错，网大的83万，但是播放量就不错了， 是吧？这题材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钱， 有钱 演员。不是一般这种就是这个动手动脚的这种片儿啊，对，就让我们觉得 剧会稍微贵点， 对，有钱嘛，对不对？你就总比那情情爱爱的要费钱嘛，哈。 对。 行，第三部网大呢叫做《釜山游》啊，这由这个播放平台是优酷啊，但是播放量35万啊，这个 讲的什么呢？ 哎呀，李健和妻子一起开车去釜山游玩，然而一场意外令妻子失去生命，为救死去的妻子，李健呢在教授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误拿他研究的能起死回生的病毒给死去的妻子注射，令李健没想到的是，他错拿了药剂，导致死去的妻子变成了丧尸，在釜山变成了丧尸，还去演了电影，是吗？啊，随着李健妻子身上带的这个丧尸病毒开始肆虐，并且不断扩散，整座城市顷刻间陷入灾难。 好。这不错， 这一下就跟《釜山行》那剧情连上了嘛。然后他这个 前传是吧？ 丧尸妻子带着他的丧尸小伙伴一起去围攻了孔佑， 好机智， 大概就这意思。 35万吧。嗯，来吧，咱们今天今晚新闻系的环节说的是，情满四合院当中的一个桥段。然后它的背景是许大茂家的一只鸡被秦怀如家的三个孩子偷吃了。许大茂发现鸡丢了之后，就和媳妇在院里找。许大茂跑到傻柱家里，看到他正在炉子上炖着傻柱从厂里食堂偷偷带回来的半只鸡，就认定这鸡是傻柱偷的，为此召开了全员大会。咱们继续聊一聊这个四合院的事儿，因为子欣和老叶都住在一块， 有这个生活经历。 对， 四合院这个北京，于浩可能你也应该就是，其实北京过去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种：四合院、军队大院和宿舍。 宿舍我不知道。 宿舍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铁路宿舍，人家铁路 家属楼， 家属楼，铁路职工多， 包括学校的家属楼， 对，都基本上就这三种，你吧？你像 没有商品房，对。 没有商品房嘛，这概念。那这个四合院啊，这住着呀，确实是它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你要对于小孩，对于我跟我表弟来讲嘛，我们住四合院最大的乐趣就是上厕所。 为什么呀？ 好玩啊。 是 怎么呢？ 请来来给我们讲讲。 冬天上厕所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怎么呢？ 有几个有意，就是我们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点手指。 哎呀， 里边的公用的手指吗？孙东头那手指 没有，那会儿公厕不可能用手指，就在家自个儿啊偷一卷手指，俩人一边上厕所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点手指，冬天冷、啊、 就蹲着在那边蹲边点， 对， 暖和， 也好玩呢。 不是，那得蹲多长时间啊才能觉得冻得慌？ 他是 后来尿炕是吧？ 你知道吗？ 来聊聊别 的，确实好玩。 不是，他只讲了其一的好玩，他并没有讲其二和其三。 脏的就不说了， 就可以了， 就说这个，哎呦。 说点能播的， 跟你握手， 没事，小孩嘛都能。 其实说的是那种当时胡同里的生活的那种娱乐性还很强。 我记得我们大学住宿舍的时候，赶上帮警停电， 嗯， 你点火也是点那个卷纸， 嗯， 那卷纸点完之后唰一扔，它一道火线， 对， 四火流星锤， 对。然后还有你比如说那个，其实住 纸往下扔， 就住四合院， 现在要这么扔的话，真的会引起火灾的，非常危险的，不要效仿， 不是一个好事啊。 对， 一般就过去有这么一个说，就是你要原来是站在北京比较高的地方制高点，比如那会儿景山制高点，往下一看呀、啊，就往北京的四周一看呀、啊，北京城里的是见不着建筑物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四合院当中准有树，所以呢，你在高处一看呢，那树呢，树冠又大，它把房子全挡住了，你往下一看全是绿的。 哎呦！ 所以那会儿说呢，就北京的这建筑格局其实很有特点，就是它其实空气是特别好的，因为它的城市当中的细枝末节的就跟毛细血管的肺泡是很多的。 对， 因为它每个院里都有树， 自己能吸收 树，集中这么几种酸枣。 枣， 你看外行了吧。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枣树，就是来北京在四合院里看见。我说这么大是枣树啊、哦、枣树上面有刺儿。真枣树。 于浩刚才说那话就是外行、不可能有槐树、松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 哦， 这是老理儿。 哦， 松树、枣树呢，一般情况下为什么呢？是在那个胡同的，那个不能种院里。那得种院外边。院里边可以种白果。 银杏 。银杏又能入药， 还好看。 对，没有。 还有石榴吧？ 石榴有，石榴是最多。 石榴 是最多。你海棠 也吃是吧？ 吃啊，太吃了。海棠到冬天，海棠。 西府海棠什么 啊？那整个那一个院里头，那海棠全都挨家分完之后冻上。 啊， 冬天一定要把海棠冻上，带冰碴的吃 啊，当那个冰点的。 对，还有那么一个东西叫温博。 温博， 对，小山楂类似于，就是你现在吃那山楂跟那温博还不一样。小山楂把它煮了，跟炒红果那么煮，也是冬天放的那个冷的那个，都冻上冰碴，全是那种感觉。 就这几种。植物啊，树木啊， 不种柿子吗？ 我们旁边胡同里都有 。 现在我们胡同里就还这些， 都有 啊。现在就现在这个季节吧，地上就落的那个枣，成熟的枣落下来，然后人踩的乱七八糟，因为没人去捡了。 那是冬枣啊，还是那个？ 细长的那种， 对， 酸枣 ，小酸枣， 反正是也不，反正跟商品的那种枣还不太一样，品种还跟果园的还不太一样。 酸枣也，老能瞧见酸枣。 石榴是最多， 石榴 是最多，然后 包括那小红果，还有那 几十年吧， 对，因为石榴 人得多， 对， 几年得多， 因为石榴这东西它结果快。它 好看， 对，它都是这种状态的，而且石榴它寓意好， 寓意好，多 子多 福， 对，那玩意儿砸下来也疼啊， 哎，你打一个。 是，你要种个榴莲，反正更疼。 也难，主要是起不来。 椰子树。 砸完，万一你要变牛顿了呢？对吧？吧唧一声，你开窍了。 开窍是开瓢了，这。 再说再说。 亏了这个牛顿是苹果树下，他要是连榴莲树下。 还有有意思。 这边也没有。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中午和晚上做饭的时候，谁家吃 的？哎呦，我现在是深有体会。 你老去蹭饭吗？ 不是。就是我打胡同里路过，本来家户就挨着就近， 对， 飘飘扬扬那个烟啊，那个油烟啊，出 这 家炖个排骨、 炒鸡蛋， 哎， 对， 炖个排骨，炖个带鱼， 对， 呵。胡同里没法待， 全都知道，而且互相送啊，互相送啊， 包点饺子， 现在 送一盒， 现在还是现在只要住胡同的还是这样，互相送啊。 前天哎，昨天我去一个胡同，细管胡同 啊，细管 啊，你们都知道是吗？ 不知道也得说知道啊，这话怎么往下接呀？ 细管胡同真是细管太窄了 啊！ 而且那条胡同它是单 行，你过得去吗？ 但是没办法，只能是这个逆行，因为那里边有个学校。 哦， 不，它越往里越窄，越往里根本车过不去。 嗯， 所以我第一次 那车也宽点。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赶上这个我逆行，然后人碰上说你这逆行了，但后来说其实都逆行。那我下回我就学乖，我别让人说我干嘛，我就往正常的这个方向走。 你还在胡同里掉头啊？ 你听我说呀，我那车确实也搭着宽点，越走越窄，越走越窄。然后，那胡同里的邻里街坊，我太热情了。 嗯、指挥嘛。 哎呦，我太难了。我跟你说，那车真的，两边就这么宽，五厘米。 哇， 旁边我真的就不是那几个大爷，我真出不来。血招没有，什么雷达了？你把它里边全都没用， 可惜了， 靠人。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嘛？是不是？ 可惜没刮上。 对啊，对。 好多哎，我就感觉这个 往左边给点，对对对，你别着急，走走走走， 哎走哎， 不光这个，他还得搬东西， 对他得搬东西， 对 对。 好，我走那一趟，全胡同人都来了， 都是出来了，好家伙，没见过这么哪儿来一二小啊，这。 哎呦，真是，我觉得那个 意思啊， 这个人好。 是，咱们说说这个吧，啊。这个 哎， 好，就来开始，什么就开始？ 开始， 说说戏来，叶导。 我这个特别遗憾的是没有看全，你知道吗？ 但 是 这个， 但 因为咱们有这个 看， 有这个生活经历，咱们所以还好， 对， 还可以。 那这个这劲头啊，反正全都是北京的这个话，北京的这口风， 而且得是这个胡同的 胡同的 胡同的话是什么？ 我告诉你啊，现在所谓的北京话都不是北京话。就类似于这辈儿片儿那种，哎，今晚有戏哎，我说哎，老爷怎么着哎，是没有这么，北京人没有这么说话的， 这是表象，学的皮毛。 北京人说话最重要的是甜，就什么都是必须得是那种状态。哟，二大爷，您这今儿家吃什么呀？嗨，我这不是家里没什么事吗？昨天剩点馒头，我把馒头完整点酱豆就得了。他全是这种口风的，没有出现特别咧的那种。哎，怎么样啊，玩意儿？没有这么说话，家大人先打了。我小时候这么说，我爸肯定先抽我。 嗯， 啪啪啪， 不可能这么说话。 嗯， 你就知道大概那劲头是什么行了。 好听，好听， 好听，那分分吧，好吧。许德茂，许德茂，这改东北的了，是吧？ 怎么老听 是许德茂？咱就子欣了，就 可以，没问题。 这个看一眼啊，王哥。咱得让王哥来一个。 有爸爸吗？这里。 哎呀， 要不你来二大爷。 行行，好嘞，好嘞。 二大爷、一大爷是吧？ 嗯，可以。 这样吧，二大爷、一大爷都王哥得了，很好。 这俩大爷 是吧？俩大爷。那老于那没办法，那你只能来 傻柱。 娄小娥。 娄小娥。 来不了娄小娥。 你能来？ 我来不了。 我都能来，你大爷，你有什么不能来娄小娥呢？对不对？ 你大爷不是一般能人的眼 的。那你来傻柱吧。 我来傻柱。傻柱是一什么样的性格？ 傻柱是一个 愣。耿直， 耿直， 有什么说什么。 对，不是我跟你说啊，没这么就全是这种劲头的。 哎， 你想想，你 的梗 多愣啊！ 哎，不像夸人的， 是， 我就当夸人听呗。 好嘞， 那我来这俩女的， 你对 我觉得合适 是吧？ 对，您那小嗓使的， 您塑造这个女性角色，有自己的 啊，可以分开， 可以，咱来吧，开始， 准备您就打个板儿， 好，走，三二一，走， 走， 嗯， 哎。哈喇子别滴进去啊，往哪儿看呢？ 哎哎，我问你傻柱，这鸡哪来的？ 你管着吗？ 你是不是偷我们家的？ 你问问他吧，你们家趁鸡吗？你们家有鸡吗？你们家 甭跟我这装傻充愣啊，头两天我拿回来两只鸡，跟我们家鸡笼里养了两天了，怎么没了？ 不是，那跟我有什么？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嘿， 蛾子 啊， 你看看， 傻柱，不是你也忒馋了点吧？啊， 你再啥你也不偷我们家鸡呀、啊？啊，这鸡我们两口我们都没舍得吃，我们留着下蛋的，知道吗？ 是是是是是是，你们两口子真是该考虑下蛋的问题、啊。 哎，不是你怎么意思啊？ 傻柱，你侮辱人格是吧？行，哎，你等着、哎、 干嘛？ 我告诉你，我今儿跟你拼了！ 嘿嘿，你来这个，好家伙！ 哎，你别拉我，知道吗？哎， 来，你来，来来来来来来， 小哥还不喊人去？把一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喊过来！ 你呀、啊，就是一大公鸡，光彩蛋，你不下蛋， 放下，给我放下！ 行啊， 还有你，哎，把那火锅给我扔那儿！怎么着？干什么？这是？ 你看看啊，有这样的吗？我是一厨子。说厨子偷鸡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二大爷，哎，您来的正好，您给评评理。头两天我上红星公社给人家放电影，人家感谢我给了我两只老母鸡，这事儿您知道吧？ 我知道。 刚才我下班往鸡笼子里这么一看，呵，还剩一只。哎，您再往他那瞧。 呦呵，炖的还挺香。傻柱，这是你干的？ 你该配眼镜，配眼镜。 你少废话，你说。你这鸡哪来的？ 我买的，你管着吗？ 买的，你哪买的？ 我偷的，怎么着吧？ 哎，你承认是你偷的了吧？啊，行，你通知你一大爷、三大爷开全院会。 好嘞， 别，许大茂，二大爷，那么点事儿至于吗？干嘛还全院开会呀？干嘛呀？ 什么叫至于吗？啊，这是关系到道德品质的问题呀。咱们医院十几年了，一个针头线脑都没丢过，丢了一只鸡，这是小事吗？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二大爷，我跟您说，我什么意思呢？您不是咱们这院的二当家的吗？就这事儿，就您做主，哎，能在这儿解决，咱们就解决了。再说了，咱先不说那鸡是不是人傻柱偷的，您号召大伙儿，您先找找去，一旦这鸡好，从哪鸡脚旮旯钻出来，您不冤傻柱了吗？这个，秦怀儒。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这鸡不是他偷的，谁偷的呀？难道怎么着？难道棒梗偷的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得，我不管你们这破烂事儿，你等着吧你。 行，甭理他，咱们啊，今晚开大会。今天啊，这个召开全院大会啊，就一个内容，这个许大茂他们家呀，鸡被人偷了一只。这时候啊，有人家的炉子上他炖着一只鸡呢，也许这是巧合呀，也许他不是巧合，是吧？我跟一大爷、三大爷我们一块分析了一下，就决定召开全院大会。下边请咱们院资历最深的一大爷来主持这个会啊。好了啊，别的都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了。何宇柱，你说实话，徐大茂家的鸡。是不是你偷的？ 不是啊，我又不是小偷，我偷什么鸡啊？ 那我问你，你们家这鸡哪儿来的？哪儿来的？ 买的？ 哪儿买的？ 菜市场买的。 哪个菜市场啊？东南菜市场还是朝阳菜市场啊？ 朝阳菜市场啊。 哎，这就不对了，由咱们这儿到朝阳菜市场，你就是坐公交车往返，最快也得40分钟，这还不算你那个买鸡宰鸡的功夫啊。你什么时候下班的？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砂锅里的鸡呀、啊、不是许大茂他们家的，这不大家都知道吗？这傻柱啊，是我们第三轧钢厂工厂食堂的厨子，他呀也许是傻柱从这个食堂啊带回来的。 嗨，别往那儿扯呀，偷他一只鸡没事，偷工厂一只鸡那叫盗取公物，就不是在这儿开会了，就全场开批斗大会了啊。你少扯这， 对，那看怎么说了。傻柱，我问你啊，你每天下班提溜一网兜，往兜里装一饭盒，那饭盒里装的什么呀？行了，都别扯别的了啊。那厂子里的事儿是厂子里的事儿，咱们大院是咱们大院的事儿。何宇柱，我再给你次机会啊，你说，徐大茂家的鸡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算是我偷的吧。 什么叫算是你偷的呀？是你偷的就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就不是你偷的。你以为咱们大院人冤枉你啊？不是，你就到底说是不是吧？ 是。 是什么啊？ 是我偷的。 什么时间偷的？ 昨晚半夜两点，跟周扒皮一个点儿。 大家听见没有啊？咱们院出贼了，出大贼了。哎，咱们大家说啊， 到底怎么办吧。何雨柱啊，你最近是不是跟许大茂闹了点别扭啊？ 嗯，对啊，没错啊。哎，许大茂是咱们厂子放映员是吧？平时跟厂子里嘚瑟嘚瑟就算了，嘿，跑我们食头食堂跟我们头说什么呀？啊，说我跟这个秦怀如有不正当关系。哎，秦怀如是这么回事吗？你说说。 是，他一大爷，这许大茂啊，老胡八道，满嘴喷粪，这事儿是不是咱们也得说道说道啊？不是，你真那么说了？ 不是，我就喝点酒，我哪记得我说没说呀？ 你就知道喝，你喝。 哎， 大家都听到了吧？何雨柱偷许大茂家的鸡，应该说这不算是道德品质问题，应该说是打击报复，司机报复。大伙儿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司机报复， 对对对。 但是啊，这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次。在咱们大院里头啊，不管谁对谁有矛盾，发生什么问题，都不能采取这种方式。我希望大家伙啊，通过这件事儿要引以为戒。他二大爷、三大爷，这个会是不是就开到这儿啊？ 哎，别介呀，一大爷，这不行啊，我们家这鸡太白吃了。 你打算让他怎么赔你呀？ 两 块钱， 去，两块钱，那是老母鸡， 母鸡也是鸡呀、啊。炒菜市场一块钱一只， 傻猪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人许大茂家养的那是老母鸡，人是留着要下蛋的，所以这得加重处罚。 对，我觉得大爷说的对啊，我觉得这我们家这老母鸡养它下蛋用的，咱啊按10天我拿7个蛋算，我准备养它1年，等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坐月子时，这么一算啊， 哎，行了吧，你行了，还坐月还下，你媳妇会下蛋啊？结婚多少年了，一点动静没有，要下早。 嘿， 结婚多少年了？ 傻柱，你王八蛋！ 别提蛋的事儿了啊啊！行， 一大爷、二大爷、三大爷，你们都听见了吧？他这可是人身攻击呀、 啊！这么着得了，许大茂啊，你呀、啊，连这锅你都端回你们家去，傻柱再赔你5块钱。 什么？ 神马在天上呢！我看就这样吧啊，他一大爷。您表表态呀、啊！ 哎呦，我是二大爷，5块钱那忒多了，5块钱够我们家俩人一个月口粮的，那谁受得了啊？那个 5块钱够你们家俩人的，傻柱呢？他一个月工资37.5块，这5块钱对他来说算什么呀？我看就这么定吧，啊，他一大爷，你表个态，就这么定了，散会，活该。 好，好，王哥好，王哥好，王哥。 我怎么我就好了？ 戏比较重， 戏比较重。 对对对，这就圆了我做大爷的梦了。 一下子弄仨大爷， 很开心啊！我三大爷一句话都没有、啊哦，三大爷光在那傻点头来着。 俩大爷， 对， 是是是， 报复， 嗯，对，是对， 就这么两句， 嗯， 怎么样，叶 子？还行啊，不错呀、啊。 有点，因为我们俩都不是北京人， 不是 北京话那火候拿的。 不，他这完全他不在于到底是哪儿人、嗯，他还是那个劲头子， 就是还得街里街坊的鸡毛蒜皮的。 对，就这点小事儿啊， 真挺有意思的， 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 就这些事儿，在我们老家来讲，他不会开大会， 是， 而且开大会就是要脸面的人，他是很重要的问题。 对， 嗯 ，KP 都会，好像是不疼不痒的，但 其实他这是 脸面 文化的一个问题。就你说为什么扯远一点？你说为什么西方会有哲学？ 嗯， 因为希腊那、 哎、真是有点远呐、啊， 对 呀， 忒远了吧？ 因为希腊那时候他们就好辩论，每个人之间都好辩论，老问一些终极问题。当然有一些人会发展的比较极端一些， 诡辩， 他就为了辩论而辩论，而不像亚里士多德他们这说远了。 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 也 是这样啊？ 哎、对，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哲学一直没流传下来，它也是有问题的，它没有这么一个氛围。他不是说谁都会去辩论，他为什么会元老会等等，所以北京也是这样，这事你看、嗯，北京人好讲理， 对， 对吧？ 有理有面讲的 这 事， 老爷拉给你说的， 对他拉得过说的，他为的是说这理儿 啊、这个 嗯。你跟我争，我跟你争的都没用。 不是这事 儿 放于浩他们家那儿，你知道为什么流传不下来吗？三句话不出，直接啤酒瓶开始嗨，动手了。 北京人爱讲这道理，就尤其是在说话那劲儿也酸，你知道吗？ 什么事儿爱说个理？ 你行了吧你？你还坐月子？好，你还下蛋？ 要下蛋早下蛋了。 你媳妇会下蛋吗？ 嘴损。 对，结婚多少年了？有点动静吗你？好，要下早下了你。他全是这种的， 你们这碰到过这 就那么好邻里街坊也吵嘴。 那没有，那没有不吵架的， 这是难免的， 没有不吵架的。 多长时间能好啊？ 多长时间能好？ 也有那老结仇的，一直 有 不了的， 有那小心眼，但是基本上是扭头就忘了。 对，面上和， 而且再接了街坊再给说和 说和。你这最容易缓和的是接了街坊出事儿，就是比如说下雨下大了什么的，这时候最容易缓和事儿了。 这是一个契机， 契机。 大家有难的时候一起 来 帮忙。 前两天咱俩还打架呢，第二天下大雨人漏房了，哎。那什么，那个王哥，你甭着急，我这儿有几个山坡，回头你那儿去，这就缓和了啊， 没事， 这是行了。三哥，您怎么了？您那个别的我这儿有， 对 ，一会儿俩人喝点酒，好了，就这样， 就是这种感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觉。 但是就怕这一个院里头要有 下雨， 要有一家比较各色，就麻烦了。 都医院都别扭， 那就麻烦， 就非得等他什么时候出去，这医院才能好好的。 就是那意思， 聊的基本也都是他。 对。各种事 get 到了基本点， 哎，真好玩，这个生活，好想去住。 要不我给你拼张床，我能给你收拾收拾。 不是您的那站都站不了，您再拼床， 我好好收拾收拾。 这么着，老于，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家多少平米？现在啊，你这么着，你跟子欣你们换房，你吃个亏，你委屈。 好嘞，感谢老叶，感谢子欣的精彩表现啊！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M 97收听饭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哎，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于浩， 我是王哥，明天见。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 This place is too crowded, too many cool kids. It seems like one of those nights we ditch the whole scene and end up dreaming.